过， 浪费那些时间和下次的路， 听不清就好，祝每个恨都能时间都记住，这种感觉就好像连我都失去形容，看不见你就好像不被的生命有只要你找不懂你的指引，从那天你一旁我就是心痛， 我也没想到我能伸出坚持修来的符，赶快梳好头发，塞好衣服，收校服，迟到不让你有退路。 爱你就是那么甜，我着迷的初夜，总是把我浅显的优雅赶出街，就算该忍也要稍微拒绝。告诉我你要怎样？ 想爱我，你就别客气。想打我，请你用力。想念你到达天地。 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，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摊中奖快，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

心大地，就算我那么恋爱，把你冷冻结冰，你也不会恨我，只是骂我几句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确定，我要比情人更懂得倾听，我的弦外之音，我的有口无心，我离不开占领，更离不开你。 暖得让空气都甜蜜，在星光下扛着孤独背影，逃离朋友狂欢聚会才能喘息，变得不那么容易融入热闹里，像失去开心的能力。幸福是和你共同的回忆，快乐场景总更加像你。我依旧和你，却要默默隐藏，笑得多善良，让你不用迁就，警告他肩膀。我依旧爱你，变成暗暗的伤，找不到太阳，思念却像烟火在黑夜闪亮。扛着孤独背影，逃离朋友狂欢聚会才能喘息，变得不那么容易融入热闹里，像失去开心的能力。场景总更加像你，我依旧和你，却要默默隐藏，笑得多善良，让你不用迁就，紧靠他肩膀。我依旧爱你，变成暗暗的伤，找不到太阳，思念却像烟火在黑夜闪亮。我依旧和你，却要默默隐藏，笑得多善良，让你不用迁就，紧靠他肩膀。我依旧爱你，变成暗暗的伤，找不到太阳，思念却像

睛沉眠，我一转眼一瞬间看不懂听不见，哪管得了危险，消失了你天真的双眼，绝望了天下的纯棉，在摇晃中